南昌县傀儡当局不久前把一名青年的正义行动定为犯罪，并拘留了他。他们干出这种法西斯暴行的理由是，那个青年惩罚了呆头向日军性奴受害者分发日本以慰劳金为名目所提供的10亿日元的和解治愈财团理事长。南昌县的审判李明博、朴槿惠泛国民行动本部9月6号发表声明，表示抗议当局把惩罚亲日逆贼定为犯罪。